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3集。 龙婆婆的儿子看到外婆就连忙迎了上来。 啊，爷，您来了。 哎，我来送阿凤。 外婆想要进堂屋看看老朋友，却被他儿子拦住了。 爷，就在这里烧纸吧，不要进去了。道士说我娘夜里走的时辰不对，寿衣都穿不上，要带走人陪她的。 外婆伤心地道， 我这个年纪了，要带我走就带我走吧。 龙婆婆的儿子无语， 你话不是这样说的。 外婆辈分大过他，又有点声望，他也不好像赶麻青灰一样赶外婆。蓝河眨眨眼道， 说我给捡个纸人贴在门口吧，这样的话要带就带替身走。 外婆知道蓝河和他爷爷学过剪纸，也附和道， 对，可以用纸人破茧的吧。 他虽然只会些草药，但活得久，也知道一些老师道士的手段。对方诧异地看了蓝河一眼，仔细辨认， 你是我姨的外孙吧。 他倒是不怎么看电视上网，也不知道蓝河在外面是演员。 对呀。 蓝河指了指宋福坦，想要介绍宋福坦。龙婆婆的儿子也姓龙，他爸妈是同姓，这人记性不好，蓝河跟在外婆身边他才认识，不过他一向不愿意表露出来自己认不出来，点着宋福坦道， 这个也是我们寨子里的嘛，好多年不回来了，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这排的。 不是。 宋福坦冷冷地说道。还没说完，龙叔打断他， 不是这排的肯定经常来玩啊，经常和他们一起，我记得。 这个是我外地的朋友第一次来。 蓝河尴尬地说道。龙叔面无表情地道， 哦，这样啊。 蓝河想要帮忙捡纸人，龙叔还是拉着他道， 哎呀，真的不要管了，你个小年轻啊，你不知道寨子里的规矩，办事的道士都说了得草草下葬，不叫人多看呢，不然看到老娘眼里晚上带你一起走，要叫你当场去世的。 蓝河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他心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但不怕当场去世，我还可以反复去世，去世完我还可以送您妈妈一趟。 蓝河是真心诚意的，他从小到大也见过几次龙婆婆，是个利落有趣的长辈。苗家讲究人死后灵魂去和祖先作伴，但刚死的亡灵是不认识路的，也不知如何去坟墓，才需要法师做法指路。通常流程是临终后小殓，然后指路，入殓、祭奠、出巡、谢孝、出殡、安葬，但他们要办的草率，就会缩减一些流程。蓝河听外婆说现在厉害法师少了，还要缩减流程，有点孤单，琢磨自己除了折纸之外还可以给龙婆婆指路，送她一程。但这个话在龙叔面前当然不好说，且不提他常年表演，说出来不得以为他在骂人呢。他看向外婆，外婆则是叹了口气，人家家属为了大家着想，不叫看仪容他也不能太倔，倘若真有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自己倒也算了，说是年纪够大活够了，那他家里人闹事，外面人指指点点，人家怎么办呢？ 哎，不能做讨嫌的老太婆呀。 但他心想，折纸还是要折的，外孙的手艺他知道，送些东西给老朋友，这个可以悄悄来。外婆说道， 算了算了，小孩子不懂这些，我们到这里烧烧纸，晚上做道场，我再同他说话。 您这么大年纪了，夜里办道场怕是熬不住啊。 龙叔点头道，道场一办要两三个小时， 哎，到时候您来说会儿话就行了。家里要是少什么，我这里不方便，到我妹妹家去拿。 外婆在这里的旧居常年没人住，她才关心了一下住处的问题。 没事，等下就去打扫。 外婆道。 啊，两个娃娃就不要过来了，怕他们说错话。 龙叔又补充道。对此外婆是满口答应，做道场的时候只能说苗语的，而即便是苗语也有些禁忌，不能说错话，所以外面的人一般不让参加，像麻青辉这样带着外地弟子的古师更是不让参加了。说好了，龙叔才带他们在屋子外头烧纸。蓝河往堂屋看了几眼，停灵期间棺材应该是留一道缝的，供亲友瞻仰仪容，但因为怕龙婆婆看到大家，这次的棺材并未留缝。堂屋里比较暗，也看不清亡者是否在其中或是在别处。蓝河闻了一下，离得实在有段距离也闻不到什么味儿。 白酒和烧纸嘛。你原来说什么黑白通吃，我以为你粉了个什么黑社会呢。 龙雪梅说道。 什么黑社会？是黑社会粉他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赶紧烧纸去。 龙雪梅也跪着，边念姑外婆边烧些纸。烧了几叠后，龙叔就叫他赶紧起来，说年轻人不要跪太久，老人家看到也心疼。起来后，龙雪梅走到蓝河面前，因为场合不太合适，她也是尽量忍着表情不要太夸张。 那个你也是这个寨子的？ 我外婆是的，这次回来过年。 蓝河还对他笑了一下，看到他的目光一直在自己和宋福潭身上扫，就知道肯定是特别想问为什么宋福潭也在，估计都脑补的不行了。 嗯， 看来和柳十三是一样的。龙雪梅痴痴道。 我都没听说你要带玄光老师回家，根本就没有你的消息。天哪，没想到我们老家是一个寨的。 什么叫带玄光老师回家？我听得懂好吗？蓝河也没法直说，只微微笑。估计即便这小妹妹这么激动，也肯定想不到他们磕的是真的。宋福潭还解释了一句。 我想看看苗寨的风情。 龙雪梅说道。 哦，真好真好。 至于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蓝河回来了，是因为他一贯就是圈内最难拍的人之一，一则是平时根本不出门，要出门也是离魂出去，二则自从抓了柳十三那次之后，蓝河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被报到了有关部门。听宋福潭说，上面是个分类的，也会进行评估，虽然不插手，但是对于一些身份特殊的会插手，不让其消息外泄。蓝河和觉慧寺、东岳庙关系都很好，所以也得到了这个待遇，因此他的航班都没人能弄到。外婆对这小姑娘还有点记忆，说起来好像是龙婆婆兄弟姐妹家的孙辈，还说她在襁褓之时蓝河跟她见过一面。龙雪梅呜咽一声。 这么说我和哥哥是发小？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 外婆有点迷惑问她。龙雪梅说道。 就是打个饱嗝。 一发现他听得懂自己说话，外婆就不客气了，拉着他问这段时间在不在寨子里。他上次回寨子里都是5个月之前了，那个时候龙婆婆已经病了，后来听说病情反复，也曾说好一些了，没想到还是没挺过新年。龙雪梅老实道。 我现在也不住在寨子里，但是因为经常回来拿草药，也会探望姑婆。前头要外姓人搓的草鞋也是我做的。姑婆这2个月已经是昏迷的时候多了，一直睡觉。我来了几次，只看了看她老人家。我爸说，姑婆解脱了，也算白喜事。哎呦，以前那么泼辣，哎呦。 外婆叹了口气。 但是离开病痛也算了吧， 十种病九种医的好，剩下一种医不好，他也是明白的。阿凤啊。 外婆又转身冲着停灵的堂屋念叨了起来。像外婆这个年纪，活着的同辈人朋友已经越来越少了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。可惜龙婆婆的灵魂似乎还没清醒，听不到老勇的话。三个晚辈都不作声了，龙雪梅也压住了激动的心情，听着他用苗语念念有词。这时候蓝河看到麻青辉带着三个弟子也过来了，手里还提着酒。龙叔立刻拦住他， 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，更别提唱过音词了。 其他来祭奠的人都躲开一段距离指点起来。麻青辉在寨子里走了一圈，他们都知道了这是以前那个曹鬼婆的儿子，而且现在也成了古尸。寨子里的古婆都是代代相传，既有真也有假，因为过去对女子的束缚，所以默认像麻青辉这样的男性古尸，那肯定是学到了本事出去闯荡的。而且麻青辉说他还想参与道场，念过音词，更确信了他在外面学了很多本事，不只是蛊，说不定还懂酿鬼。面对他大家都比较忌惮，但龙叔家传苗药根本不给他好脸色，直接要把麻青辉赶走。麻青辉阴沉着脸道， 我敬重的是龙婆婆，可不是你。 当年的寨子里除了两位婆婆，全寨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。他母亲还在的时候，同伴们连他家的水都不敢喝，避开他走，路过他家门口甚至还念辟谷的咒。龙叔硬邦邦地道， 外人不能来参加，你早就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了，还带了两个外来的小子，一身草鬼。 这是龙叔的主场，他家的青壮虽然有些害怕，也是和他站在一边的。麻青辉好像被龙叔的话激起了过去的回忆，他还是今天唯一一个敢这样提起过去的人。麻青辉眼神恶狠狠的，看得旁人都害怕了。龙叔虽然不自然，也还是道， 你不要再来害人了，当初你爹就是被你娘害死的，就算没有养草鬼，他也克夫，是古婆命。 外婆立刻制止他， 好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 爷，这个小子只想自己安心，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，万一我娘真的被惊扰了，把他带走也就罢了，还上别人家敲门要办呢。 龙叔道，苗寨向来就有传闻，去世的人在夜晚敲响寨子里其他人的门，让他们和自己一起走。想也知道，这一走可就是一起死了。所以做法事的道士提起这个禁忌，龙叔和其他晚辈都谨守着，寨子里其他人也都遵守，连外婆也没有坚持去看龙婆婆。外婆对麻青辉劝道， 小辉啊，你就在这里给婆婆烧个纸吧。 麻青辉对外婆没有露出凶色，但对着其他人却是露出了阴狠的表情。 我过我的瘾，晚上我看谁能拦得了我。 说吧，指了指龙叔就离开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